天全部都给您开给彼得教我每个视频道现在地方下某某电文外国地位分界非洲由国内出口增长是大帮忙新加坡行业发展科公务改造机行买大因子刚非因子弹性出口增长增长改多行业就改归改非洲由国内出口以为增长百分之六点低为大概月改将八九一点大概百分两月为这为跌百分之大点大国际航空人事业会指数全球航空业幅度将为多位航空企业界新加坡回港真正无界发展机会就是第一只航空事业巨大帮大界的黑带来外国三家将以航空峰会界协会理事长威利福鲁达指数经过外国巨大建立国际网络并开怪效率本来将有可能消失像香港这类型规模更大界航空企业协会也预期航空业对大为大面积幅度较目前大界对平比大大预期界之零之地区来的大本地界关别单日电白来连段诺日为时代大赛期之二和诺赛日白之独打期另外有大能白地为地无望三界交期现卖每周白来选播率每强高一点大日针对本地出现打期欧美开将阿行面积的独界带起白来调房端界指数感染欧美开用电面积的度界能调可能怪之自带调码如果国满秒接降率怪改造本地及经务无助能感染关的将电政府麦克无害可能因此调件行万所地居民两河汉堡山下位置新交将义界每名因有对能中山澳出现多危险从金子去避令将平用业一条宁家红带为大部刚丁家火加穷火表买这地难地带这改革失火搞东欧社火社干加用了三下改加不傲出现到危险症状当国家带小沙这拉起接救工作性命加黑感搞不死不改改话每日拉斯月地流林光轨今年等量因马来大亚天气相改如旋队因此马工农业物资料高地改革改将环卫稳地直地流林将及其接受改鸟大王刚欧时流林改革将对将吞怪如为了罗巴将改将水怪流林改丢改对大特一届东南亚总商会召集27会界华人团秀按金奖纳入外国历来界对印面南极十八一特别华人行马界人脉并破坏全国纪录另外外国将对待对大地界就将赛适当调服地面日面搭档共为民争败其中入王一地量无负将军在入用更接立西行马贡献金牌天门波波准备